攻读若望一书第二章。我的孩子们，我给你们写这些事，是为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谁若犯了罪，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护卫者，他自己就是赎罪祭，赎我们的罪过，不但赎我们的，而且也赎全世界的罪过。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。那说我认识他而不遵守他命令的，是撒谎的人，在他内没有真理。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，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。由此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是在他内。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，就应当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。可爱的诸位，我给你们写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而是你们从起初领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。另一方面说，我给你们写的也是一条新命令，就是在他和你们身上成为事实的。因为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在照耀。虽说自己在光中而恼恨自己的弟兄，他至今仍是在黑暗中。凡爱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存留在光中，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绊脚石。但是恼恨自己的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，且在黑暗中行走，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。孩子们，我给你们写说，因他的名字，你们的罪已获得赦免。父老们，我给你们写说，你们已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。青年们，我给你们写说，你们已得胜了那恶者。小孩子们，我给你们写过，你们已认识了父。父老们，我给你们写过，你们已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。青年们，我给你们写过，你们是强壮的，天主的话存留在你们内，你们也得胜了那恶者。你们不要爱世界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。谁若爱世界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。原来世界上的一切，肉身的贪欲、眼目的贪欲，以及人生的骄侈，都不是出于父，而是出于世界。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要过去，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。小孩子们，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，就如你们听说过假基督要来，如今已经出了许多假基督。由此我们就知道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。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，但不是属于我们的，因为如果是属于我们的，必存留在我们中。但这是为显示他们都不是属于我们， 至于你们。你们由圣者领受了富有，并且你们都晓得。我给你们写信，不是你们不明白真理，而是因为你们明白真理，并明白各种谎言不是出于真理。谁是撒谎的呢？岂不是那否认耶稣为墨西亚的吗？那否认父和子的，这人便是假基督。凡否认子的，也否认父，那明认子的也有父。至于你们，应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。如果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，你们必存留在子和父内。这就是他给我们所预许的恩惠，即永远的生命。这些就是我关于迷惑你们的人给你们所写的。至于你们，你们由他所领受的富有常存在你们内，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，而是由他的富有教训你们一切。这富有是真实的，绝不虚假，所以这富有怎样教训你们，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。现在孩子们，你们常存在他内吧，为的是当他显现时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，在他来临时不至于在他面前蒙羞。你们既然知道他是正义的，就该知道凡履行正义的都是由他而生的。